可以做到嗰个勇士嘅，因为中秋节咧，我觉得都真系要食翻啲传统月饼，仲要系一嚿咧嗰啲。如果你要切百分一咧，如果你细个嘅时候发觉哇，我攞唔中个蛋黄咧，得个莲蓉系有啲唔开心噶嘛。咁同埋，如果你觉得喂你食咗系哇真系好肥，有罪疚感嘅话咧，咁都唔紧要嘅。做下运动咯，好似如果你系食咗啲轻强啲嘅冰皮月饼，咁大家都知啦，冰皮佢嘅外皮咧系同传统嗰啲牛油啊、猪油搓成唔同噶嘛，佢咧就系由糯米粉啦同埋水啦搓成嘅啫，咁啲馅通常都系啲生果馅啊、咩芒果啊、士多啤梨啊、加松露啊嗰啲啦吓，咁所以如果你即系平均嚟讲你食到一个嘅话咧，你又想即系喐下啦吓，减低罪疚感咧，咁就跑翻20分钟啦就 OK 噶啦。咁如果话啊，而家好兴嗰啲奶黄牛沙咧，其实咧你食一个都200卡路里噶啦。咁所以如果你真系要跑嘅话咧，成日跑翻30分钟啦。但系如果系传统嗰啲双黄莲蓉啊嗰啲咧，咁头先都话啦，成700几个卡路里咧，咁你就要跑翻93分钟啦。不过咧，其实我又觉得即系食开真系中意食月饼嘅人咧，即系胃食嘅人咧，都唔会咁喜爱做运动噶。其实，所以咧，我觉得即系你要咧去鞭策自己咧，即系要做一个咧健康嘅人咧先可以嘅。咁同时咧，即系虽然我哋要谂话中秋节过后啦，咁我哋要食嗰啲食剩嘅月饼啊，仲有月饼盒都非常重要啊！以前嘅月饼盒咧，大家就会攞嚟收藏啦，即系妈妈、阿嫲嗰啲咧，就唔知点解会摆嗰啲100几、200封嗰啲信啦，然之后黄晒都唔抌噶嘛。咁而家嗰啲月饼盒咧，其实系可以回收嘅。咁我都即系好建议大家啦吓，其实喺唔同嘅区域咧，都有一啲嘅回收站噶啦。咁希望咧，大家都可以为环保出一分力啦。 相逢，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波纹，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双腿，我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死。

佢嘅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嘅功效。人生就好似24味一样，苦中带甘。佢嘅节目就将生活当中嘅甜酸苦辣，同大家一齐喺大气电波中分享。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 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味。FM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但有苦茶先喝完。 FM 99.7 至102.1，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主持 Pinky 罗佩琪， 虽然今年的中秋听闻是最高气温啊，成35度啊，不过咧的确啦，嚟紧咧系转季噶啦，咁啊，所以咧气温上咧都大家真系要着多件衫啦，同时咧我自己咧都有啲怕转天气而家，因为咧。一转天气呢就湿疹就嚟啦。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呢，前几日啊 ,9月14号呢就係、是、世界湿疹日。咁其实呢湿疹呢可能喺香港嚟讲呢都係非常之普遍嘅。咁有好多即係可能身边嘅人啦都会话啊有湿疹啊咁样。咁喺香港呢其实呢有每五个人啦就有一个呢係患有嘅。而数据呢亦都显示呢50万人里面呢即系你谂下，我哋香港有成700几800万人，但系有成50万人咧系患中度至严重嘅湿疹啦。咁我自己咧，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咧系冇呢样嘢嘅，系唔知点解咧，即系近呢几年咧系开始咧，啲手啊脚咧就系会即系一笪笪痕啦。咁开头咧，我都以为咦系咪皮肤敏感啊咁样。咁但系咧，即系之后咧。试过咦好似唔系喎，因为佢系你知啲湿疹咧，通常咧都系喺啲鬼鼠位噶嘛。咁我嗰时咧就喺一啲即系手踭啊，啲手指嘅罅隙嘅位嗰度啦。咁我当时都系我系选择睇中医嘅。咁中医咧就话咧，因为我嘅情况咧由手啦、脚啦，都至退到心咧都开始多啦。咁我就咦咩事咧？佢话我咧。呢啲系叫做急性湿疹，咁即系通常咧都系有系佢哋即系医生通常都会讲唔到个原因俾你听嘅，因为咧就会有万千个原因有湿疹嘅，例如可以系遗传啦、免疫系统失调啊，咁免疫系统失调就系会令你即系皮肤结构有缺陷啦，咁所以即系一啲湿疹者个皮肤咧就会好干啦、好松散啦，咁自然咧影响保水度，咁就失去咗一啲嘅屏障作用。咁所以好多时咧，佢哋就会即系结焦啦，变得越嚟越厚啦，咁样。咁同埋咧，亦都有一个原因就系一啲食物过敏嘅。嗰时我谂啊，究竟我有冇食物过敏咧？因为我谂翻咧，我自己睇中医啦，咁跟住我就咦，好似都好翻啲咯。咁我就一个屈美十咧。我就去咗泰国旅行，咁去旅游啦，咁你梗係喂去泰国你冇理由唔食嗰啲咩冬阴功啊大头虾㗎嘛，咁但我觉得我湿疹在心呢应该要戒下口㗎嘛，係咪，咁我当然係冇啦，即係我觉得你去得就梗係要食啦，咁即係同埋我又似住可能有啲一两包啲中药旁身呢应该 ok 嘅，咁点知当然啦食完返嚟呢即係嗰啲又咁湿热嘅东西呢咁就即係更加严重咗嘅，咁冇办法啦，真係返到嚟即係极度后悔啦，係咪，咁我要乖乖地去戒口，咁我亦都知道乜嘢食物令我过敏，即使而家都系嘅，即系都好几年啦。即系如果我咧就系一啲海鲜，特别系虾啦，即系嗰啲咩大头虾、咩虾膏嗰啲咧，我一食就出事噶啦。咁所以如果大家你都有呢样情况咧，咁你就要留意翻啦。又或者系一啲接触过敏啦，你会唔会接触到一啲羊毛啊、啲灰尘啊、花粉啊等等呢，咁同埋呢有一个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系易忽略嘅，就系、是、一啲生活习惯啊，就系如果你好鍾意呢用一啲热水冲凉啊，因为用热水冲凉呢 都系会导致你嘅身体水分流失嘅。咁所以点解有时真系唔系话要贪靓啊？即系好多时女士们咧话，我哋要搽多啲 body cream 咁样，特别系冲完凉嗰时搽，因为嗰时个你嘅水分就系最易吸收嘅。咁如果你仲要冲热水凉咧，其实就会令到你一啲嘅身体水分咧系流失得更加快。咁如果你仲唔去搽啲 cream 啊，咁样去滋润翻佢咧，咁其实都会好易有问题嘅。咁当然啦，而家我哋好多嘅天气啦，即系啲好多嘅变化啦，咁都会令到咧，大家都会觉得湿疹系比较头痕嘅。因为咧，我身边都有唔少人啦，佢哋嘅湿疹嘅情况咧都严重嘅。咁好多时咧都会特别系疫情之后啊，即系我唔知点解身边多好多人疫情之后咧，佢哋好多皮肤出了状况啦，好多湿疹啊咁样。咁究竟坊间边啲先至系好嘅方法可以帮到大家咧？转头翻嚟讲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 真人发声先好听，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 LePay 十办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资深广播人教你靠自己做好节目。 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嘅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2024 JUSC 大学联校歌唱比赛经过海选之后40强已经诞生，最后得奖者将可以获得新城广播艺人试音合约，不过他们首先要在40强复赛争取再进一级。9月20号星期五下午2点至晚上8点全新天地二期中庭举行，记得来支持他们啦。 主办 You Kingdom Media Production Limited， 媒体支持新城广播，联合赞助 Circle K PayWell。 大家好，我是阿谦 Woody， 我是一个90后的渔民来的，现在就是经营家里的鱼排和负责一些导赏团休闲渔业的。 Woody 啊，为什么你会做一个渔民的？香港还有渔民的吗？ 其实家里都是渔民来的，即是爹地妈咪啦，爹地妈咪的爹地妈咪都是渔民来的。咁以前爷爷就喺鱼排度住嘅，咁就可能一个星期就翻上岸一次，可能礼拜六日啊咁样嘅。咁但系我出世嗰阵已经上晒岸噶啦，喺陆地嗰度住噶啦，仲有船喺度啦，仲有鱼排喺度啦。咁鱼排又有得住啦，但我哋住喺岸上边嘅。咁我哋平时周末啊或者暑假都会出鱼排玩啊咁样样咯。 留意逢星期五早上九点新闻前，晚上八点新闻前。新城广播为全城注入香港好能量。 倾心倾城主持。罗佩琪， 头先就话啦，其实真系有350,000人咧，都系有一个中度至严重嘅湿疹噶。咁但系咧，好多嘅公营嘅医疗服务咧，其实就真系未必可以针对性咧去帮到一啲湿疹治疗嘅病友噶。因为好多时咧，佢哋咧要等候时间咧系非常之长噶。因为咧喺一啲嘅公营嘅譬如医院啦，咁如果佢哋要等个公营皮肤科医疗服务咧，其实要个轮候时间咧。差唔多要3年以上嘅，亦都咧冇咁多一啲嘅新嘅药物啦，可以去帮到佢哋。咁甚至乎咧，其实一啲如果严重湿疹病者咧，可能佢哋要去屋企去休养啦，同埋咧佢哋一啲年幼嘅患者咧，好多时譬如话可能佢哋要去排一啲医院啦，一啲嘅要有药物，但系。咁你细个你知湿疹系好难断尾噶嘛？咁如果佢细个之后，咁到18岁大咗啦，咁佢又系成年人咯，咁佢咁系要由头排嗰个队咧，又即系又唔可以当佢细路嗰个服务咧咁样。咁再加上咧一啲即系严重嘅湿疹患者咧，好多时佢哋会痕痒难当啦，甚至好似形容为千支针吉佢哋啊，咁所以有好多抑郁啊、轻生嘅念头。咁所以都希望即系政府啦或者各部门都可以关注翻湿疹，唔系即系佢轻。希望多啲人可以俾多啲嘅配套去帮到佢哋。咁当然啦，我哋自己咧，首先都要我哋自己做起先嘅。譬如飲食上啦，我哋要揾翻啲过敏嘅食物啦，同时可以食多啲 omega 3，一啲有鱼类嘅嘢，都系帮助身体抗发炎啦。又可以食一啲益生菌啊、益生元啦，去维持翻我哋肠道健康嘅食物嘅，因为都可以调节我哋嘅免疫系统。例如好似一啲嘅泡菜啊、味噌啊，呢啲其实你到周围都可以揾到嘅嘢食嚟嘅。仲有就梗系蔬果啦，例如啲咩蔬果咧，有啲嘅抗发炎嘅物质，例如系比较丰富植化素，好似系椰菜啊。 白菜啊，啲莓果类啦，即系好似蓝莓啊、黑莓啊、甜椒啊等等。同埋记住，我哋咧唔好食太咸，因为咧湿疹嘅一啲嘅研究话咧，原来食太咸咧系会增加我哋湿疹复发嘅风险嘅。咁所以啲加工啊、太咸嘅嘢咧，大家都要小心啦。咁所以咧，而家嘅天气啦，咁变幻莫测啦，一啲嘅皮肤病啦，都可能令到大家咧，即系好似成日都会出现咧喺大家身边嘅。希望大家可以咧，食多一啲你哋中意嘅美食之余咧，都可以好好去保重你哋嘅身体啊！ 三千尽共水，站住寂寞天空，逛够了世界，别进了春风。漫长在细水中畅泳，偶尔爱上过一些倒影，流连路程何流流过几道明星，浪亭下像那绝境，难辨旧日风景，山水非山水。混杂绝望后便是泪水，衍生出心碎，葡萄若花水醉了会再醉，会跌进漩涡太虚，仔于渠里，浸于玉里，同样乐至春水，看滴在雨台红不红，山最后你都如残红不浓，快感还是痛，深海里永远看不通，静静地浮游在即空，一转身可以化进了杯中，好过了段落像那么痛，像喝掉如梦与梦，信我 三千出共水，站住寂寞天空， 最后味道如残浓不浓，那是快感还是痛，深海里永远看不通，静静地浮游在这空，一转身可以化进了杯中，好过你便喝尽那么浓，像喝掉如梦与幻， 算我睡漫漫飘散 着若是梦，是梦蝶让水色震动，撇掉了冷雨，得到晴空。 以上来。